都是我爱了你们。 小狐狸， 这不能，这不能的。何书记抽到陈庄不过平心，是好是歹也难分。倘若是一言泄露真情话，岂不是搬砖砸脚惹火烧身？ 决定先发给你们点救济粮，有困难咱们再慢慢解决吧。 何书记，谢谢您了，我们家里还有米呀、啊。 有米？哦，有米也先留下吧，多吃两天啊。大嫂，我去看看有才的病。 何书记，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，我们屋里太脏了，要不然我把有才搀出来。 别，大嫂，外面风大呀，对病人不好，还是我进去吧。 何书记，您还是在这儿坐着吧。要不我把地先扫一下。 你家再脏我也不会嫌呐，大嫂。 你我虽然不同姓，解放前都是守护人，一根指头两个锁，你为何拿我当外人？ 顺便看看有才的病，小黄他娘啊，有才的病好点了吗？ 他好一点了。瘸大爷，刚才您 刚才我不是到处带到何书记吗？没想到他到你们家里来了。

为什么忽然间增上家当秦空不能犹豫，堂皇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挡，抗眼寒花冰雪我输赢仗，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